used for sleeping， 用于睡觉的袋子。所以说动名词做定语呢，首先可以用介词 for 来检验，其次呢，动名词做定语表明了所修饰词的性质、功能、用途和特点。除此之外，动名词还在一些广告啊、广而告之啊、公共场合中得以使用，往往表示这个禁止做某事。 No doing something 表示禁止做某事，比如说 No smoking 禁止吸烟， No parking 禁止停车，是吧？ No sitting 禁止坐在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说法。 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周敏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Catch you later everybody。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wesome,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认识另外一位冬奥明星，他是美国运动员劳林·威廉姆斯。他出生于1983年，被称作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飞人之一。在2005年的赫尔辛基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威廉姆斯以10秒93的好成绩获得了女子100米比赛金牌。在2007年的大阪世界锦标赛上，他代表美国队再一次获得女子4乘100米接力赛的金牌。随后他转战冬奥项目，在2014年冬奥会上夺得女子双人有舵雪橇银牌。 Lauren Williams was born in 1983. Williams is an American athlete and one of the fastest women sprinters in the world. She was the gold medalist in the 100 meter dash at the 2005 World Championships in Athletics and won silver medals at the 2004 Summer Olympics, 2007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2006IAAF World Indoor Championships, and then she won a silver medal in the two-woman bobsleigh at the 2014 Winter Olympics. Williams is one of the five athletes to have won a medal in both the Summer and Winter Olympic Games, as well as the first American woman to do so. 劳林·威廉姆斯既参加了夏季奥运会，也参加了冬季奥运会项目，并且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好成绩。那么劳林·威廉姆斯所参加的冬奥会项目是哪一个呢？是雪车项目。雪车的英文叫做 bobsleigh， B-O-B-S-L-E-I-G-H， bobsleigh， 它是雪车的意思。雪车比赛是冬奥会项目中速度最快的比赛了，最高速度可能超过150公里每小时。请您记住这个单词 bobsleigh， 就是雪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